始终的本事，心痛的是这分开很久的现实。我想念眼泪中的名字，那安慰我的样子，哄我别哭，在耳边说故事。多少名字是眼泪的陨石。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三哈，又到了一周的中间，不过说过了今天就会发现一周很快就会过去了。真心希望呢音乐快速路能够陪伴着大家，最主要呢是带来更多的欢乐，当然也少不了哏哈。因为现在表情包都有天津人的专属了，比如说我最近看了很火的一个表情包，上面有呢是背梗儿，还有干嘛去，瞎白货，好耐银。哇，看来在天津呢没有一套专属的表情包，怎么才能证明你是否在天津待过呢？同样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很逗人的哈，就是叫醒你的耳朵了，来自很梗儿的大张伟，乘着爱的翅膀。 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随着心的方向，追着梦的光芒，迎着最美的太阳。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留着一缕芳香，带着一片金光，随着最真的时光 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 来自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哇，还是不要寂寞就好。OK，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 Sherry。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呢是-3到3摄氏度，晴天，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优。那明天的天气呢是-3到6摄氏度，晴天，西北风3到4级。这两天的气温也是慢慢的在回升当中啊。哎，我相信呢，大家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有个习惯嘛，看书的人应该不是很多，而大部分人都是玩手机哈。在这里我也是帮大家查了一些资料，要注意了，就是床上侧睡玩手机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是很大的，而一个月呢就会造成左右眼睛这个视力偏差，所以枕头呢对眼睛的压迫是造成供血不足，那长时间眼睛啊就会有一种膨胀感啊，压迫感，出现了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哇，所以说呢，这样，对视力是很不好的，还是告诉大家，少玩手机，不玩手机，早点睡咯。当然有的人说，哎，不玩手机就会失眠，那我们来看一下张学友是怎样失眠的，来自张学友，失眠夜。

情人节最好每天来到，谈得到吃得到最好，才能够一起白头到老。忙碌中闪耀问必要，就是要这么高调。Show me love, show me love, show me love, 记忆闪回 给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资讯方面哈。北京时间12月13号凌晨3点的时候呢，法国足球杂志公布了2016年年度金球奖得主，这次可以说是 C 罗毫无悬念的就夺走了此次的桂冠哈，重新从梅西手中夺回世界足球球员的最高荣誉。那由于11名球员没有得到一个选票，所以说这次名次呢是从第17名开始排列的。而且这次我觉得最大的关注点呢，就是 C 罗领先了梅西投的票选大概是300多票啊，可以说真的是在选择之前就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了，拿下了这次的金球奖，好，恭喜他。 OK， 更多资讯更在 MyFM 100.5。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徐杰儿，没有你的那一天。 少得很可怜，一个人的晚餐都是孤单的滋味。看见身边重复上演属于我们的画面，选择逃避的眼怎么还是会流泪。爱着你的每一天，你就是我的世界。那时候还以为我就爱这一边，没有你的每一天会不会离我好遥远，心已随你走了还能有什么感觉。我舍不得睁开眼睛，害怕身边没有你，

掉，现在这样一个在人掉，你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的享受，陪伴真心演奏，是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明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不远一句，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被风吹过，写了张不开的嘴巴。

也是道出了朋友之间肩并肩共同成长一路向前走的一种感觉啊。我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听说一句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有时候呢，会突然觉得就是越长大越孤单，一直到现如今的所有经历呢，可能身边人会接触无数的人，但真正能够一起交心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交朋友，大家可能内心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标尺啊去衡量。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朋友做了什么让你瞬间觉得哇，这个人我交定了。所以说欢迎来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MyFM1005 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搜寻我的新浪微博 Ary,A-R-Y, 也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今天我们还会送上由 vivo 智能手机送上的好云演唱会门票，机会不容错过。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见。 MyFM100.5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

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也照亮了夜空，战胜了痛，男儿春去春回，长大成人智慧，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了雪，爱的记忆都溶解，这一颗心不能承受的虚伪，我来体会，我愿拥抱你，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是那么黑，也是那么黑，也是那么黑。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 好，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们今天呢互动话题是，朋友做了什么让你瞬间觉得哇，这个人我交定了哈，一定我觉得可能是一定是让你觉得很够意思很够义气的事儿哈。我们就看一下听众是怎么说的。有听众说，回忆在自己上学的时候，自己当自己说哇我好饿，那她的闺蜜呢这时候说我也是，那我们去吃东西吗，她一脸兴奋的就拉起我说走，然后就带着她哈吃遍了各种小吃，于是就很多人啊就在回忆上学的时候那种单纯的感觉。还有人说呢，还有一个听众啊，他说也是上学的时候，当时就告诉自己的兄弟哥们儿啊，说10点我发短信说想喝酒，过了一会儿，那自己的哥们呢就说下来吧三个字，然后两人就从寝室的楼下翻出去通宵去喝酒啊，天哪，可以啊。还有听众说，还有一个人的精彩，他说那肯定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计报酬的帮助，比如说手下缺钱了找朋友借，朋友二话不说立马转过来，也不说什么时候要还，这就是朋友的信任。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真挺好的，所以说这种朋友交定了。 OK， 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互动当中，欢迎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当然呢也可以搜索我的新浪微博 Ary A-R-Y， 记住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今天依然会送上好云演唱会门票。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舍不得拼命找借口。

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那年流年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这首来自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啊，那现如今呢，也是彼此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应该是最要好的朋友吧。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田馥甄最近如果 Plus 台北演唱会的三连唱11号也是完成了完美的句号，最后一场他特别提前了半小时进行开唱，而且还下台坐进观众席啊大玩自拍。他最后演唱什么哪里这首歌，那晚上11:14结束演出的时候，但是就在这时候呢，台北小巨蛋以延长演出判定了罚款150,000，他听闻之后就豪气地说，哼，拿去吧，就是这么霸气哈。那歌唱之后呢，个人演唱会之后，他也是行程仍然是非常的满档，仅仅就休息了一天就得继续工作，所以说这就是

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a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就会被全身入身，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吹雁声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哇，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就是说朋友在做哪一个瞬间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哇、哦、这个人我交定了。有一位听众他这样说的，他说在高考的那几个月啊，好多朋友都在，今天早上我发现很多朋友在留言的时候都在那儿回忆学生时代的一些事儿哈。他说高考的那几个月呢，因为压力很大，然后身体不好就得了重感冒。当时自己的闺蜜哈，又是一种学习很拼的人，觉得连吃饭上厕所都不舍得浪费一点儿时间。但是那个时候啊，就一直是做陪伴着自己啊，每天做很多帮助自己的事儿啊，一直到现在啊，工作了之后呢，都一直在回忆起那个时候，都觉得满满的感动。哎，确实啊，其实那我们工作之后呢，也会发现学生时代那种友谊是最单纯的，而且呢在回忆到那时候也是满满的感动。那还有位听众朋友，既然青春留不住，他说的就比较有意思了，他说当朋友他们一帮人帮我去追求女孩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够意思，一辈子的朋友。哇，为什么要是别人帮你去追女孩呢？为什么不自己尝试呢？OK， 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啊，这时候呢你就应该注意啦，要继续留言，并且一定要记住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们今天依然会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阿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接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真生，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痴心的旅程，往幸福的天涯飞奔，别回头就往前飞奔。 一首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当然真正的朋友呢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是朋友做了什么让你瞬间觉得这个人我交定了。那就有一位听众他说，当我发朋友圈说心情不好家里有事的时候，朋友就马上发过微信过来问我一句怎么了，那我就觉得交定了他这个朋友，因为在只有他是最关注我最关心我的。确实遇到这样的朋友也是一直把你放在心里面哈，那当然也是非常够处的。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普通的朋友呢，他可能不知道你父母的姓氏，但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他们的电话在通讯本上。那一个普通的朋友在吵架后呢就认为友谊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明白，当你们还没打过架就不知道真正的友谊。所以说马上圣诞节也快到了哈，真正的朋友他不是第一个在圣诞节寄给你贺卡的人，但在每一个圣诞节你都会第一个想到他，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一起来听一下周华健朋友。 是什么？真爱过。

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规，惹尘埃是非，因自觉几番轮回，你宿眉哭红颜换不回，纵然今生已经珍贵，我爱不灭，繁华如山间东流水，我只需一秒爱了解，这脸没有过深的蝶， 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一个人翻山越岭，看烛火轻轻 一首来自王铮《阳光变成淡蓝色》，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哇，这时候呢又到了我们进行反打电话送票的时候了，看今天我们会抽取哪位幸运听众这么的幸运拿走我们的票呢？反打电话。 喂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啊， 哇， 你好， 恭喜你 被抽中我了吗？ 被抽为幸运听众了。 真的呀？ 对，真的。我先说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朋友做了什么让你瞬间觉得这个人，哎，我交定了。 就是， 嗯， 我们同事啊，他就挽起我的手，我当时因为绿灯了，因为马路特别宽。 哦。 然后他就牵着我过去了，牵着我手溜溜溜就跑过去，然后我就当时觉得感觉多好，我当时就想着，哎呀，他要是个男的多好呀。 哦，我以为哈。是你的男朋友呢？ 哎，这个单身太可怕了。对， 当然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会给你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然后就特别觉得，哎，这个人我交定了，是吧？ 对对对。 啊，怎么样？感觉今天，很开心是吗？ 对，今天特别开心。 我 今天感觉到。 还有这个感应吗？ 对，我特别有感觉。 那这次就恭喜你，送给你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 谢谢。 希望你在元旦的时候，元月一号的时候就脱单哈。 好，行，谢谢。 好吗？嗯，好的，恭喜你了，拜拜。 嗯，拜拜。 哇，我今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有一个特异功能，能够感应到我会给他打电话，是吗？那，你是否有感应呢？因为待会呢。我今天你虽然哈这个时候我没有打到电话给你，但是后面我们还有彬彬有礼的互动环节，还会将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那在这里也要感谢 vivo 智能手机提供的赞助，大力支持，谢谢。嗯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见。待会儿呢，会有一个好玩的游戏。 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坚定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

上路又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爱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抱歉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爱，爱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哎，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 这首呢又是熟悉的旋律开始响起了。我们看一下今天车友会的成员有哪些呢？首先恭喜老男孩抢到了沙发，那大香香、 Vivi、 野蛮人、沙袍志、斐斐斐斐，还有小六六好帅小伟。哇，小六六好帅一直在刷屏是吗？OK， 恭喜以上朋友。那今天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哪些听众来留言啊。当当当，恭喜齐刘海的妹纸，还有为你小小谢、样哥哥、光头强、萌萌的苏先生、叮咚龙咚锵、挺 OK 的彪哥、郑公明，还有既然青春留不住等等。哇，太多了啊，只能点到这了啊。嗯，感谢大家每天来报道哈，也希望音乐快速路能够给你带来每天的好心情。好心情是主要的，最主要呢是边听节目边拿礼物，因为待会我们要进行一个送票的环节，彬彬有礼，准备好了吗？打开你的收音机，锁定 MyFM 100.5。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Has changed.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房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这里是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FM。 愿你爱乌十个钟头，运在有乌银河尽处开罐头。出窍是我的自由。这个会开救汉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假空跟天使互见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到只好嫁两数，却是荒谬平安伴你探过，愿神在帮手选购人得厌恶。 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好了，欢迎回来，我是 Sherry。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送礼了哈，依然是由 vivo 智能手机提供的好云演唱会门票两张。那这时候呢要出题了，熟悉的朋友，熟悉套路的朋友也知道，我们的题目往往答案都在这个题目里边，仔细听。 当你和喜欢人告白时，你会这样说： 春水初生，春泥初生，春风十里不如你， 而不是咦、你真好看，你长真好看，你咋长真好看啊，你是我见过最 嘿，结束了啊。那刚刚我们听到了是什么呢？哎，一定是向一个人表白的话是吧？但是我们的出的题目是刚刚出现在这段话里边出现了有那么一个部分啊，就是一首歌曲的名字。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 哇哦，够胆你就来啊、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哇，突然觉得哈、身边少了一个艺兵啊，真的是这个游戏就是缺了那什么。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他明天就会回来啊。我们听一下刚刚的这个题目，继续听一下，一定要听清楚哦。 当你和喜欢人告白时，你会这样说：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 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前奏啊，就会想到一剪梅。但是我的问题呢是，就刚刚这段话里面， 有哪个部分是说一首歌的？没错，就是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来自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你答对了吗？这样，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有很多的听众都答对了，有很多人说陆先生，《春风十里》，滚动起，大屏幕，大屏幕滚动起来 ，OK， 三、二、一，停。哇，恭喜这位听众冷冷月啊，恭喜你获得了郝云演唱会的门票。那稍后呢，请注意一下您的微信，然后待会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OK， 那没有中奖的听众没有关系啊，因为明后两天呢，我们还继续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每天将会送给两个人呢、啊。所以说机会还是有的，一定要坚持留下你的电话还有进行留言。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 Fan 100.5。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呐、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哦嘿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哦。 哎，算了，回家吧。 别回家。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们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资讯哈。最近有一个动作大片呢，速度与激情八，虽然这部影片还没有全球正式上映，但是首支的预告片哈是相当的关注。这次我们在预告片中也可以看到范迪塞尔还有道恩强森、杰森斯坦森系列原班人马，非常熟悉了，他们也是正式回归。而且这次预告片当中不仅是展现了壮观的飙车场面啊，这次由范迪塞尔饰演的主角好像之前一直都是特别的正派，这次怎么就感觉呢是有种饰演了反派的角色。